弥陀经卷第11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-9。庆喜当至，以佛实力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警戒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18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庆喜当至，以佛实力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18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庆喜当至，以佛实力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以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18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庆喜当至，以佛实力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以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18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庆喜当至，以佛实力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18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当至，以佛实力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

乃至不随见。清晰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清晰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清晰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清晰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 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庆喜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庆喜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知，以无妄施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以恒住舍性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 清晰当之，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自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修习无妄施法，恒诸舍性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以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庆喜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 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色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色境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。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、恒诸舍性。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以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清晰当知，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清晰当知，以欲留相欲留果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定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清晰当知，以欲留相、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清晰当知，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以一来相一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清晰当知，以欲留相欲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 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、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庆喜当知，以欲留相、欲留果、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当知，以欲留相、欲留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庆喜当知，以欲留相、欲留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庆喜当知，以欲留相、欲留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庆喜当知，以欲留相、欲留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庆喜当知，以欲留相、欲留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、不还相、不还果、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 修习佛实力，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。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当知，以预留相、预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，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庆喜当知，以预留相、预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，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庆喜当知，以预留相、预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，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庆喜当知，以预留相、预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以一来相、一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，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庆喜当知，以预留相、预留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以一来相、一来果，不还相、不还果，阿罗汉相、阿罗汉果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卷第111。